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好，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这个大家岁数大了以后啊，都不免会发生，比如说一会儿胳膊疼了，一会儿肩膀疼了啊，一会儿腿疼了，腰疼了等等，反正是骨关节疾病到处疼啊。那像这样的情况呢，很多人可能首先想到的，哎呀，我先改善症状啊，我先控制自己的症状，先别疼就行了。但是往往啊，就是说可能啊，用什么样的手段先控制了一下，可能暂时不疼了，但是过一段时间以后又开始重来。所以就是说对于这样的病症，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整体观啊？ 是那个我们说这个四肢百骸啊，它都是由这个五脏六腑这个有联系的，中医它是讲整体观嘛。你比如说肺主皮毛，这个肝主精筋，肾主骨生髓，是吧，脾主肌肉，哎，这都是这个理论的这个具体表现。那你像在这个我们平时不管是你颈椎病，还是你肩周炎，还是你慢性腰痛，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还是椎管狭窄，还是这个股骨头出了问题，膝关节出了问题，半月板出了问题，你看我们这是患病的这个局部。那你局部这个内养是什么呢？事实上它对中医来说，它都有对应的这个五脏六腑。所以对于我们这个肌肉啊，骨关节啊，还有精筋，这个主管这个主要三个器官啊，是哪三个器官呢？一个是我们的后天之本脾胃，再一个是我们的将军之官肝脏，还有我们的先天之本，哎，我们的这个肾脏。所以你看中医养生里面，它这个腰部如何养生，这个腹部怎么保养，下肢怎么保养，足部怎么保养，还有我们上肢怎么保养啊，都是有这个相应的个方法。尤其对于我们老年人，你这个尤其你这种慢性这个骨关节疾病发作的情况下，哎，你要学会一个我们自己能对我们自己这个慢性疾病有作为的一些方法。你像在我先说一下这个腰腹这个保养啊，你看中医认为腰它是肾之府，就是肾住在哪里，这个住在这个腰部，它是躯体的这个运动枢纽。我们日常生活啊或者工作啊，特别容易导致这个劳损，一会儿椎间盘突出，椎间盘膨出，一会儿这个腰肌劳损，反正一会儿筋筋那一块，反正就是按压痛，总之不舒服来了。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这个也要学会自己一个保养。我先说一下腰部这个按摩。这个你像这个内功头说分行这个外功诀啊，有这个腰功，就怎么做呢？两手插热，以这个鼻孔吸这个清气，慢慢的从这个鼻子这个放出，用两个热手呢插这个经门，就是我们背部下边啊，我们背部这不是腰背嘛，背下面这个腰的这个软处。你别看这个就是说手搓热以后你再这么热一下啊，那个这个它其实传导这个温热的作用还是比较强的。 它又有这个，这是我说的是腰弓。那么肾弓呢，两手可以摩擦这个两个肾腧穴，做多少次？做这个各120次。这个能起到什么作用？能这个生津固阳，除了这个去除这个腰痛，描述这个详细，而且这种方法呢适用于这个操作。常用这个腰部按摩方法还包括这个揉筋结，比如说你有时候摸我们这个关节或者这个局部不是有那个筋嘛，那个硬硬的那个，拿这个我们这个拇指这个腹部啊，拇指这个就是指头带这一块，细细在这个腰部啊或者底部啊轻轻的触摸，如果发现有这个压痛这个硬结的时候，诶，我们用这个指腹部压在上面，轻轻的揉它一分钟。大家不要把这个按摩看的那个太神秘，其实你像在这个经略腧穴穴里边，它有个阿是穴，阿是穴那个穴在哪里？哪里痛哪里就是穴位，哪里痛就在哪里扎。 其实它就是不通了 啊，对，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 对，所以你像刚才说这个按压这种方法，你就在你那个硬结那个部分，你就这么轻轻揉，轻轻揉， 指肚哈， 对， 揉一下，舒展开。 这都是一种物理的方法，又没有副作用。你在这坐在那儿没事，你揉揉揉揉揉，你何必非要去这个到这个按摩院，要去这么去操作？再有，就是锻炼这个健腰这个方法，你像我们中国传统的锻炼腰部的方法比较多，很多传统的这个健身术呢都非常强调这个腰部的活动，你像大家听到过的啊，什么五禽戏啊，易筋经，包括八段锦，还有这个太极拳，这都是注重这个活动这个腰部，通过这个松胯，转腰俯仰这些活动，达到这个强腰健体这个作用。下面我就仅举几个这个练腰的这个动作啊，大家能听到的就这好好把这个听一下。一个锻炼腰部的方法啊，不管是你现在有慢性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或者这个腰肌劳损啊、腰痛啊这些问题，都可以在自己接受的情况下都可以这个做一下。一个呢锻炼方法就是旋腰转肌法，这个肌呢就是这个脊梁这个肌啊，旋腰转肌法怎么做呢？取站立姿势，我们两手上举到这个头两侧与这个肩同宽，拇指呢和这个眉啊一样高，就是我们这个眉毛一样高，手心相对，吸气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上体由左，就是上半身嘛，你由左向右旋转，头呢也随着向右后方扭动，呼吸的时候呢，我们由右向左扭动，一呼一吸，为一次，做多少次呢？你根据你身体的状况，可以连续做上个8到32次。有些人你说，哎呀，我这走不动，我也走不了路，我这不能动，那不能动，那你站到这儿，这个总能锻炼腰部吧？尤其现在我有时候在小区，看到老年人前面拿一个那个带四个脚那个架子，那么撑着慢慢移着移着，要么推个车子，这些人要么膝关节有问题，要么这个腰部有问题，那你站着你做这个旋腰转肌法你就能做吧，这也是一个锻炼方法。所以你看我们看电视也罢，听养生专家讲养生也罢，教了那么多方法，哪个方法最适合你，谁说了算？你自己说了算。什么意思？就是在你能够接受的情况下，不伤害你的情况下，这个你就去这么做一下。所以我这个大家讲了一个腰部的健腰方法啊，旋腰转肌法。如果这个大家记不住，这个呢大家可以用手机去搜索世卫联合这个官方网站，上面会有介绍。第二个方法是飞燕点水法，这个很多人是知道的，就是飞燕点水法怎么做呢？我们早晨或者晚上睡在床上以后， 使这个身体呢呈现这种俯卧位，就是面朝下。哎，双下肢呢伸直，双上肢呢置于这个身体的两侧，掌心向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腰肌还有我们的上肢肌呢，以及这个下肢肌呢，同时用力收缩，尽量使这个上胸和下腹部离开床面，保持多少？10到15秒。那你能保持多少秒，你就保持多少秒。然后呢，放下以后休息片刻，不要马上就做。你做多少次？你能做5到10次就可以，自己是5次还是10次，跟结合你身体这个情况。再介绍一个健腰的这锻炼方法，就是仰卧抬臀法。哎，我们有些人也知道叫拱桥式，也就是每天早晨或者晚上仰卧在床上，哎，双肘啊撑在这个床面，那么双膝呢这个微屈，头置于这个枕上。这个时候我们背部这个肌肉以及我们这个臀部肌肉和大腿这个后侧这个肌肉呢，你用力这个收缩，然后这个挺胸抬臀，哎，呈这个拱桥形，保持这个半分钟左右，然后呢这个复原。哎，我们这样连续做5到10次。哎，这就是我们一个对这个腰部这个锻炼这个方法啊。 嗯，但像刚才您说这些办法的话，可能对于有一些呢他症状非常明显，腰本身就比较疼，所以他做起来的话呢可能并不是那么方便。但是呢其实你得坚持是吧， 由少到多。 对， 由动作小幅到动作这个大幅。比如说有人让我动一下就痛，那你轻轻的在那里，哎，一点一点来，一点来，你肢体有了这个适应性以后，不是大家想象哦我不能动了，就是像刚才说我们那个指腹法，拿指头蛋，你先轻轻的捏揉，慢慢慢慢，在你能接受的情况下，你这会儿要是让别人给你按摩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个轻重，他也不知道你疼痛的部位，谁最清楚，你自己最清楚，这样的对大家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循序渐进啊。 啊，是。所以这个是这个我说了一个这个腰部。哎。那么腹部呢，当然腹部你看我们在这个它属于阴。所以首先要保证腹部不受凉。腰腹腰腹，你要治腰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腹部，所以要保暖。再一个就是对腹部，你晚上坐那看电视的时候，或者你在那平躺的时候，你也可以做这个腹部保健按摩。这个就是有句话嘛，腹意肠膜，就是意就是失意，这个意应该适合这个肠膜。那么腹部按摩不仅能起到局部这个治疗这个作用，而且对全身组织器官的功能呢它起到这个调节这个作用。你想我们这个消化系统，胃肠是吧，肾，这都是在这个腰腹部。怎么做呢？先搓热双手，现在也是慢慢天凉了嘛，可以这么做。然后呢，哎，双手相重叠，置于我们这个腹部，哎，用这个掌心绕着这个肚脐，沿着顺时针方向，哎，由小到大的这个转圈，磨多少？转36圈。 嗯， 然后先顺时针转。然后在逆时针方向由大到小，哎，绕着这个肚脐再转这个36周。这个力你就是站到那儿或者你卧到那儿都可以。饭后呢或者临睡前呢都可以。你有些人是午睡，有些人是早晨起来，或者你是晚上睡觉都可以。这样都有哪些作用？可以健脾胃助消化，并有这种安眠和防治胃肠疾病这个作用。 嗯， 这个你看我说可以健脾胃助消化安眠健防治脾胃这个作用在于什么？在于你坚持。我不多说，你坚持这个180天，你坚持这个365天，就是你坚持个半年一年，你试一试。有些人就是懒， 嗯， 说一说就又忘了。其实这些东西又不花你钱，对吧？你有些人又不爱动，你就这么一个简单动作，你把它坚持下来，

那说到对于腰腹的保养啊，刚才呢您给了一些小的方法啊，来进行自我保养。那么在这个同时，我们还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养生保健的一些方式呢？ 这个就是我们经过这么多年，你要就是说我觉得对于这个慢性这个腰腹性疾病，你通过西医的方法最后控制以后呢，很难有更大的改善和进展。那你还有一个途径和平台去哪里？你去找中医，去开汤剂，你去熬中药喝，这是一个方法。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你抗纤维化加这个中药金蝉花，再加这个八种营养元素，这是我在这里边这么多方法里边淘，包括不管是中医这个理论，还是西医这种炎症结构的改变，最后影响到功能这个改变，你对于慢性这个调，你就这么调。你像至于你是这个抗纤维化加这个骨营养这个元素，还是说你用这个名贵中药金蝉花加这个骨营养元素，还是说我三管齐下抗纤维化加这个骨营养元素，还是再加这个中药金蝉花，这个呢具体去看你那个患病部位，你现在主要是炎症问题，还是退行性问题，还是老年骨质疏松问题，还是你那个结构那块筋筋出了问题，这个我们要这个多种方法呢进行这个结合， 里外兼调 、当然你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锻炼这个方法啊，这个大家不要忽略这个方法，你在这个应用我们介绍这个健康管理的方案的同时，能把我说的这个保养这个操啊，你能坚持下去，你会收到意想不到的结果。还有一点呢，我要在这里给大家强调的，对于慢性骨关节问题，大家首先不要泄气。有些人感觉啊，都产生了这种焦虑症、抑郁症，就这么一个腰痛和腿痛，就导致他那样，对生活呢都失去了信心。他因为什么？他也求了很多以治疗方法以后，感觉这个求医无门呢，根本就不是那样，肯定有适合你这个方法。还有一个，你有了这个方法以后，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们就能取得预期这个效果。 没错，在积极锻炼的同时哈，要这个调脾疏肝理气，要进行补肾，里外兼调，定会取得不错的效果哈。其实大家也听得出来，任何一个疾病的改善呢，并不是说一剂中药啊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哈，这是一个大的工程。 是这个养生它是个立体的，你要综合的这个做。当然后面我们还会给教大家教这个头面部啊、颈部啊、胸背啊、腰腹啊、四肢啊，还有我们这个通便呀、利小便呀，这些部位保养，就是教大家一些操，简单易行，你也不用去跑步，你也不用去这个走路，就能达到预期这个效果。 好的，非常好啊！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那么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另外呢，我们养生之道和社会联合呢共同举办了延安之旅啊，是10月30号到11月3号，5天3夜啊，应该说延安呢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特别向往的地方，那是革命的圣地啊，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一个发祥地，确实有很多的古迹哈，有很多的景点特别值得我们去啊，比如说像壶口瀑布啊，像这个中华始祖圣地黄帝陵啊，以及像宝塔山呐、还有陕北小村庄名扬九州的这个梁家河，就是这个知青啊，曾经在那儿的地方等等，这些真的是非常好。那如果您想去的话呢，可以报名参加，我们只有40个名额，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祖国医学把人体的肾脏称为先天之本，肾脏藏有先天之精，是我们人体脏腑阴阳的根本，生命之源。肾的主要功能为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和水液代谢，主骨生髓。随着年龄的增大，由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